兄。三十年前学徒把苦子过，手提那些 好过，你竟把以往的事情脑后搁，

居无空居尽心碎去林郎啊苦问老天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